9月3号骚动音乐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你好啊，波成。 大家都好， 礼拜五啦。 全城点歌大行动，今日我哋点歌对象就系忙于开学嘅家长，系家长。你有啲咩想同呢一班 家 长 讲？真系好少可点俾家长，我觉得呢个题材大家系好好发挥嘅。 我谂就算你出咗嚟做嘢，开学日你都会有一啲感受啦。 嗯， 即系对于今日咁，而家啲交通都知道出边都塞得好犀利啦，咁正常嘅。 全日都塞啊！ 系啦，即系啱开学第一个礼拜啦。今日亦都咁样睇咗网上面有啲嘅一啲唔同嘅短片咧，回应翻一啲开学状态嘅时候咁样样啦。 点样 锡小朋友啊？系啦，大家都系使用路面啦， 冇错。 使用路面嘅时候就顾及其他人嘅感受啦，啲车唔好乱咁摆啊。 嗰啲啦，嗰句啦。多多忍让， 系啦，唔系大家就火棍啦咁。 系，冇错冇错。 系啦，咁佢我哋又会有啲咩说话讲俾一啲忙于开学嘅家长听啊？六点钟我哋全城点歌大行动嘅时候，大家听到你都可以上我哋社交媒体嗰度留言， 或者 拣歌。 冇错。 咁今日头想讲呢一样嘢 咩？ 就系啊 咩？ 同游戏有关，我哋成日都讲啊。但系今次系讲音乐嘅游戏 哦，音乐 音 乐 游戏， 我以为你话嗰啲黄油 咩嚟？ 黄油蟹嗰啲 哦， 系啊， 哇哦， 哇哦， 哇哦，你攰咯？ 音乐游戏你都玩嘅咩？你有呢啲人嘅咩？ 而家谂紧，因为故事嘅起源，琴日夜晚就睇朋友嘅 social media， 你的朋友 系咁就见到佢就同啲 friend 话啊，我哋而家真系好毒啊！咁我哋就玩紧嗰啲即系手机游戏，系嗰啲音乐游戏。咁啊见到，咁啊问开，即系讲开，哇！你都真 系 好毒啊！咁啊，跟住就倾开呢一样嘢，跟住就令我谂翻起，我谂系咪应该唔同嘅年代都会出现过噶？ 有。我有一排都好迷一啲嘅音乐游戏嘅，嗰一排咧系我读书时期，即系当年咧想当年啊吓，即系仲有香港有好多嘅大型商场都有机铺嘅年代咧，咁、作为一个学生哥，当时够咗16岁啦，当然，咁然后咧就会间唔中喺嗰啲补习前后咧就输入去机铺、打一两铺。 你玩咩啊？鼓机啊？吉他机啊？定系嗰啲节奏揿？ 我系玩鼓机嘅，但系我系玩嗰一种可爱型嘅鼓机嘅，即系我唔系玩嗰啲咧， 真 系 拉支棍嗰啲。 系啦，我唔系真系嗰啲好劲嗰啲，即系我系玩太古啦。咁因为咧嗰、个年代亦都有一样嘢得意，就系、我好中意听日文歌嘅年代。我都 咁好啱， 我唔知系到底系太古影响我好中意听日文歌，定系我好中意听日文歌，然后影响到我好中意玩太古啦。咁然后嗰阵时即系太古都有分级噶嘛，咁然后咧我就会成日，因为即系你打呢啲一定要交学费，咁我成日见到睇住人哋打到去鬼级嗰啲好劲，咁我自己一路练。练即系由最低级慢 慢 练 上去， 咁但系学生哥都唔系好有钱咁，咁啊练到去嗰啲树级，咁即系已经低 都 系啦，都好难噶啦、 OK ， 即系低鬼级一级噶咋，咁即系嗰阵时候练一啲好复杂嘅歌咁样。 最劲边首啊？而家仲记得噶？或者我最中意打边首？ 应该嗰阵时候。最难打，我觉得都系Eva 嘅主题曲啦，系、啊， 残酷天使嘅 咩咩光灵行动光灵， 行动光灵系啦， 系啦，系啦。咁然后呢，同埋呢一只系每一代都有嘅，因为咁，所以你俾完钱去练咧，你打到去边一代都继续有一打，你唔会浪费咗，因为有一啲可能换咗代之后咧，有啲旧歌会冇咗噶啦嘛，咁我就梗系唔嘥钱去打嗰啲会冇嘅歌啦，咁咯。 我都有以前入去机铺，我其实从来都唔敢玩机铺里边呢啲节奏嘅嗰啲，除咗真系好似你咁讲太古啦， 系， 因为佢有啲真系有支吉他弹噶嘛， 系啊系啊， 有一啲。即系打鼓机，佢嗰啲真系比较近而家你嗰啲可能电子鼓， 电子鼓系 佢有 high hat 啦，有晒嗰啲咁样，就唔系净系太古之大人咁样两支棍一个鼓嗰只， 系 佢模拟翻真实嘅状态， 冇错。 咁嗰啲我见到就哇好难、啊，同埋因为你喺机铺度见到人哋玩呢啲音乐嘅游戏，去得嗰度咧十之八九咧，唔知点解佢几时练过嚟，好似屋企有一部咁样样， 系啊系啊系啊， 去到嗰度佢已经系神级嘅状态噶啦， 系，但系你睇唔到佢哋即系渣嗰阵时。练起嗰啲状态， 系我哋会睇唔到噶嘛。我曾经都好想试下埋去俾钱翻，但系我觉得好多人睇住， 好尴尬啊嘛。 其实真系冇人睇嘅，啲自我嘅一种唔知嗰啲啦。 除非你玩到好劲咯，即系你玩到好劲，加上如果你系女仔的话，就会有好多人围住嚟睇咯。 但系你要变劲之前，你都系要喺佢嗰度，因为你屋企真系唔会有噶嘛。 系啊系啊， 咁所以一路冇机会玩。咁后期 呢、這個都大概係我中學階段嘅時候有呢啲、 嗯嗯， 然後再大啲嘅時候，呢啲咁樣嘅音樂遊戲就開始係會用手指篤啊、畫圈圈啊，即係比較 cyber 啲嘅。 係係係係，我嗰啲已經冇玩啦，對。 因為手機都有出嘅、 哦， 即係甚我唔好似 C 字頭嘅，其實好多啦。咁但我記得其中有一隻，因為我哋香港有一個音樂人星星 Rabbit， 佢嘅歌係喺呢隻手機遊戲裏面有得俾人玩嘅咁。咁其實係一個幾好嘅渠道去 promote 一啲歌咁樣噶嘛。咁我見到嗰啲已經複雜到其實，因為佢已經唔係一個用樂器嘅玩法， 嗯、 即係考你嘅手指靈活啊 ，blah blah blah 嗰啲咁。咁、 嗯嗯、 而尋晚我睇到我朋友玩嘅嗰種都係用手指玩，但係佢嗰種嘅玩法比較近翻我最初第一隻玩嘅 應援團， 唔係啊， 應援團 仲應該仲早過應援團， 哦、 應援團都係嗰時 NDS 用支筆篤篤篤嗰只，佢係喺電腦玩嘅、 啊、 ，keyboard 嗰啲掣咧就好似鋼琴咁樣， 係。 然之後就啲嘢跌落嚟，你咪撳咯， 你就撳撳撳，係 啦， 係係嗰陣時有一段時間好興呢啲遊戲， 呢個係 打字 game 咁樣， 係打字 game 嗰種咯，跟住就播住啲歌，然後佢落嚟嗰啲一嚿嚿嘅嗰啲幾何圖形就按翻個節奏， 就撳落去， 你就好似彈緊琴咁咯。 但我想講一樣嘢就係咧。大家會有一個錯覺，就係覺得玩彈吉他叻或者彈琴叻嘅人咧，去玩呢啲遊戲機咧，就會玩得好叻。我同大家講呢個諗法係絕對係錯嘅、 嗯， 因為即係小弟本身音樂唔係好叻，但係有學過下鋼琴啦。但我曾經行埋去嗰啲有一段時間都有一部鋼琴機，咁然後嗰陣時咧又好興，有啲女仔又會起哄，你識彈琴喎、哦，你行埋去玩啦咁樣啦。咁嗰陣時就抱住一個唔服輸嘅心態，就咁我覺得自己有練過琴，咁玩呢啲應該輕鬆啦，冇問題啦咁。跟住然後第一次埋台玩嗰啲鋼琴機嘅時候咧，仲要。不自量力啦，將嗰啲難度教得高啦，即係個 BPM 好快， 以為自己得啦， 以為自己得啦咁樣，咁點知 sorry 啊，完全同你彈琴嘅 skill 係無關，零關係啊，即係最多幫到你手就係你擺喺嗰個掣上邊嘅手勢咧，叫做係 pro 少少嘅啫。除咗呢樣之外，係冇任何嘅幫助嘅。咁所以大家真係千祈唔好再有一個錯覺，係覺得嗰啲識玩樂器嘅人係會玩呢啲機玩得叻、嗯。我問過一啲彈吉他嘅朋友都係噶，玩得叻嗰啲吉他機咧，咩吉他 hero 即係好興噶嘛，玩得叻嘅人係完全唔識彈吉他噶。 我想睇 Jason 區去機鋪嗰度玩嗰啲吉他 好啊， 我哋不如約佢拍條片，同 Jason 區去玩。 好啊，即係，但我懷疑其實可能阿 Jason 區有練過噶以前。 跟住約古王芬去打嗰啲機鋪 機啊， 我覺得好似幾有趣。 古王芬打泰古可能仲好笑啊， 可能係啊，即係佢玩得好有趣。 係啦，咁但係即係就係有呢啲嘅錯覺就係。好容易令人覺得，你玩呢啲，即係你有練，嗯、即係有練開琴，有彈開吉他，你會叻啦。你埋去感受一次，你就知道算啦，你唔好嘥咁多錢啦。因為其實真係玩呢啲咧，係我覺得燒錢過玩嗰啲揸車嘅遊戲。因為賽車咧、哦，你可能俾幾蚊嗰陣時，你贏到啊，你叻嘅話，你都可以繼續一路玩落去，一路玩落去啊咁樣。咁然後隔離嗰啲人擺低一蚊跟機咁樣啦。但係你玩呢啲嘅吉他 game 咧，真係其實好貴㗎。我記得嗰陣時一鋪好似要。呢六蚊起跳咁樣噶都，跟住然後仲要係彈三兩首，即係你彈得叻，俾你彈多首嘅啫，咁跟住就冇噶咯，就完噶咯，咁嗰件事咧個成本係太高啦，你留翻嗰啲錢，你想去贏嘅話，你真係去學彈吉他。或者你真係去學打鼓，你慳翻啲錢唔好去打機。你打機喺屋企打，係啦。嗰陣時我係覺得係自己有一個咁樣嘅教訓俾自己，咁所以我就後屘慳咗好多錢嘅。 我最記得嗰陣時睇啲朋友玩呢啲嘅叫音樂遊戲啦，咁、佢本身都係冇玩樂器嘅， 係 咁係喺電腦嗰度就係玩頭先好似鋼琴咁樣跌啲嘢落嚟嗰種，跟住係我喺隔離睇，我都睇唔切 嚇。 我話其實你點解可以睇得切？佢就話唔係噶啦，係講感覺噶啦。即係已經係好似放空咗喺個望住個 mon 放空咗、 嗯， 你 feel 到喺右邊少少嘅嘢落嚟，你就跟住個節奏就真係用耳仔去聽，跟住之後去撳噶啦。 好難噶，我以為你個朋友話，我覺得最近佢啲嘢越嚟越慢咁樣。 我知我自己揸得越嚟越快啦咁。 但係我諗即係呢啲就講翻起，亦都真係一個我覺得讀書年代一個好精彩嘅一個回憶嚟嘅。 同埋我覺得有啲 感覺係以前成日玩，我成日玩最多咧係喺自己屋企嗰部即係手提遊戲機玩太古啦。 係係， 我覺得因為呢啲遊戲佢牽涉到節奏感咧， 嗯， 係可能你當係遊戲咁玩，但係無意中慢慢慢慢變下變下，自己啲節奏感都即叫識數下啦， 係啦係啦。 是我覺得是關事令到即叫做幫到而家做嘢咁啱，但你當年玩你唔會諗第時要做呢啲咁樣噶嘛？ 係係冇錯，同埋但係而家即係啲手機嗰啲出得越嚟越方便啦。雖然我好少玩啦，咁、嗯、但係我都曾經試過俾咗幾蚊雞即係叫做支持一下一啲小品嘅音樂遊戲。我覺得而家比起以前嗰種好想追贏啊，或者可能好想追好高分嗰種感覺，我而家覺得係反而好似係一種治愈少少，即係俾自己放空一下個人。唔想太用脑嘅时候就玩呢啲 game 咯、嗯。 如果要喺而家即系派台歌里边当中拣一首可以攞嚟玩呢啲咧， 系， 我觉得 拣边只啊？ 呢首 应该系。 首先，因为我第一次见佢个 single cover， 我以为系啲手机游戏嘅嗰啲广告啦，同埋佢有呢啲咁嘅 beat 咧，系可以跟住玩。 已经个太古嗰个红色蓝色出紧嚟啦。 嗱，開始咧 ，feel 到紅色、藍色都可以分到啦，跟住打， 打打打打打，跟住入啦。 呢首啊，本嚟我哋 The Hearst 嘅派台作品叫做《天堂 100%》啊，即係個名啊，都似 game 啊。 雲上有天使正在叫，受夠世間錯亂煩擾，天公滿山的神怪。想见人类诞生百万年了，没有半天快乐城市，加多里山的诚言，巴克斯陪你一片，这天要将将将将将将难过，心越痛快快跳出皮窝，等到地上地下醉生梦死去活来过，人间今天有我，若你这刻美梦如烟，参加满天星神赐的宴，随脉搏心跳真正叫，没有叹息阻你燃烧，今天世间不完美，心中的完美出皮窝，等到地上地下醉生梦死去换来过，人间今天有我。跳出皮窝，等到地上地下醉生梦死去换来过、哦、这天要我有我唱我的难过，不怕你有你跳你的探戈，俯瞰世界美态再崩坏，天塌下来偏要尽情。

港队加油！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万众期待，香港田径代表邓宇泽压轴出场，力争男子 T20 跳远奖牌，目标为香港队再添奖项。 全城集气，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FM 96奥运第一台， 港台电视31、32全程直播残奥赛事。 陈慧敏在新戏和周国贤做对手戏，最深刻的是 他呢就很喜欢整蛊我的，有一场在倾偈，跟着他拎着只假曱甴在只手上，跟着要我握手，我拿有只曱甴在我只手上，还有那里是一个户外的环境来的，很暗的，所以是真的很害怕，那一刻就喊了出来。 足本访问记得留意， 逢星期日朝早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摄迪斯二台院线。 唱着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此不负你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很多。Music is what we're living for. 送过有我，送过有我，送过有我，送过有我。 奔神。你最近有没有留意残奥啊？我觉得好激动啊！ 有啊，波城。今届是特别留意的其中一届，因为在网络上面有很多画面都令我非常之深刻，好像一个无名英雄咁。 的小小故事，陈述不出心意义，难明的小小暗示，迷惑所知的一意，尘寰当中徘徊，人来又往，寂静中勾起一丝碰撞和涟漪，探一趟，爱一方，竟发光。让我躲于天边一方，让我忠于撕毁的心脏。让故事随意飘降，伤痕随风雨下葬，待全身回头看。 See you. 或非我这小故事。 当然啦，在精彩的赛事背后，其实都是一个个刻苦耐劳的训练，一个个的故事。听过有 Candy Xuan 的无名故事。特别留意到呢，是一个叫做盲人门球的赛事，非常厉害。 不顾忌，就算天崩塌地，终结那些还爱还影，别顾着消费不幸，炫耀安稳，自我 讲起头先嗰个盲人门球嘅项目咧，可能我中意睇动漫啦，所以特别留意到一位中国嘅选手啊，因为一头白发加埋个眼罩嘅关系咧，好似咒术回战嘅一个角色，叫做五条悟，其实真系几有型。啱听过有萧海恩嘅《看不见的神奇女侠》。 一个人恋爱到多。如飞往他的星云，能销毁你肉身。而我信苦恋要有一种野兽的怒愤，能理智分析都非真心。请不要跟我说不可能，难道我说你更开心？飞进他心。

芬臣，你话而家点啊？ 吓咩点啊？ 我话而家点啊？ 我问啊，点咩啊？ 咩点啊？ 点歌咯！ 骚动音乐全城点歌大行动，每一集我哋都会拣选一位对象点歌俾佢哋。如果你都有说话或者歌曲想送俾呢一位点歌对象，可以上我哋骚动音乐嘅 Facebook 同埋 IG 留言俾我哋啦。 咁而家点啊？ 来咯来咯来咯！六点钟新闻翻嚟之后，全城点歌大行动啊！ 好紧张啊！要点俾忙于翻学嘅 开学啫，佢哋唔使翻嘅，帮手处理下咁解啫。 忙于开学嘅家长们， 系 呢个钟数放晒学啦， 要塞嘅我估塞晒啦，系嘛？ 系啊， 头先听交通都有讲大概啲马路状况啦。 系啊，咁啊，但系都大家放工时间都要小心驾驶。尤其今日礼拜五啊，大家好多朋友仔出去食饭啊、消遣嗰啲， 哇！龙翔道都个深红色嗰条血管， 系啊！你自己一阵出去嘅话，你自己都睇时间， 系唔早唔咁早走咯。 系啊，即系最好就我估你十点后走会好啲， 系嘛？我唔想啊，我唔想啊。 翻嚟正题啦，我哋今日点俾忙于开学嘅家长们，我谂深信大家都有好多嘅准备嘅。 系，我哋就听下斌哥先啦。 知。忙于开学的家长，你好啊，好彷徨啊，第一次呢，第一次是紧张啲噶啦。虽然我未做人父母，唔知道第一次送小朋友翻学嗰种感觉系点，不过我好深刻记得自己幼稚园第一次搭校巴翻学嘅情景，就系当日落住大雨。临上车之前，我一路大喊，一路捉住阿妈嘅三角唔肯放手。结果咧，其他小朋友就自己乖乖上学去，而我阿妈咧就陪我搭咗半程校巴先落到车赶翻工。当然啦，途中麻烦到嘅都真系有好多人。不过我明嘅，不论对小朋友。定是对家长来讲，第一次开学都总会有很多的不安。但是我都会觉得这个是奠定小朋友性格的一个契机来的。尤其是每个小朋友都很敏锐感受到家长的心情。如果你带着不安的心情去送小朋友上学，即使你面带笑容，他都会知道你是强颜欢笑。分分钟令到小朋友以后都唔够胆挑战新嘅事物、新嘅环境。相反，如果你同佢讲去同其他小朋友玩啦，我转个头翻嚟接你噶啦，可能将来小朋友就会比较勇敢去接受新嘅挑战嘅。讲咗咁耐咧，其实我最主要想讲嘅系，希望以后咁多位家长送小朋友翻学咧，喂，真系麻烦爽快少少啊！不要停在马路边又揽又锡一轮先行，因为这个举动不单止很危险，其实还阻到很多人上班的，你知不知道？所以最后我要送一首 MC Soho 和 Kidney featuring Kayen 9896的是这先啦，给你们希望你们可以学习入面那种洒脱，要走就要走，要够胆讲出口，知不知道？最近要提早出门口翻工的奔神场， 走先啊，系咁先啊，下次再玩啊，再见啊，系咁先啊，下次见一下。走先啊，系咁先啊，下次再玩啊， 再见啦，下次见啦， 有下次嘅话， 见大家都饮到咁上下，望下只表啊，就嚟冇尾班车啦，准备起身，你哋拉住我话我饮唔够，好似想同我死过，你哋唔明我几真搭 N259，而家唔走，飞的都至少两嚿，要平就要落旺角转小巴走，但系呢啲嘢我点会讲出口啊？喂啊，唔系啊，喂，即系要走啦，唔系啊，喂啊，即系要走啦，喂，喂啊，唔系啊，喂，即系要走啦，唔系啊，喂啊，即系要走啦，喂，系系兄弟咁。点啊？唔好玩，唔系好玩，但都系要走噶。唔系，你听我讲，听我讲，真系要走啦。要走就要走，要够胆讲出口。要走就要走，搵呢度嘅出口。走先啊，系咁先啊，下次再玩啊，再见啊，系咁先啊，下次见啦吓。走先啊，系咁先啊，下次再玩啊。再见啦，下次见啦， 有下次嘅话， 分开啲手，我冲落楼，走嘅时候有少少内疚，系咪扫咗佢哋兴，系咪太不近人情，开始反省，我好似有啲明 ，party 冇咗我冇咁分，就系留住我嘅原因。啊，其实大家高兴先系最紧要，我应该翻去陪佢哋到听朝。喂，系啊，我翻嚟啦，系啊，喂，有冇挂住我啊？喂，系啊，我哋饮杯先啦。 吓，咩话？你话转头先啊？吓，佢哋头先唔系系咁留住我嘅咩？ 点解？而家个个醉晒，冇人理我嘅。 拜拜，翻学啦！ 嗰个如果有咁洒脱嘅拜拜， 咁就好啦。咁啲车就唔会塞住啦。 冇错，你有冇呢个感同身受嘅感觉？ 我好彩冇，但系有一啲嘢，我发现我同你都几次，我明点解我哋要走埋一齐做节目啊！你听下我写封信，你就知啊。 咁多位忙于开学嘅家长，你哋好啊！是不是很累呢？有没有觉得好像打多了份工一样？紧张自己的小朋友是很正常的，但是那些孩子真的不中得的，他们很蛊惑的，平时好像不出声，其实暗地里试着你条线而已。曾经有个小朋友因为很害怕上学，开学的时候日日由出门口那一刻吵到上校巴。这个小朋友的妈妈就决定用一个方法去对付他，就是由得他喊，由得他吵了。而这个小朋友又试过在玩具铺门口扭计划要买玩具，而他妈咪亦都没被他抛到，还好型地摆低一句，我继续向前行啦，你扭完计就过来找我啦。两件事的结局是怎样呢？小朋友吵到这么上下，发现原来改变不到任何东西，学都是要回，玩具都是买不到，最后就死死地气地接受了。而这个小朋友就是我了。所以这么多位家长，我都知道你们疼小朋友，想给最好的他，开学的时候希望尽量照顾到最足最贴贴服服，等他们新的学期有一个好的开始。但是这么容易满足到他们 对佢哋太好咧，佢下次有你噶啦。你哋平时都攰啦，有啲嘢咪唔好捉咁紧咯。佢要扭计，佢要唔听话嘅，由得佢一阵咯。行开下，自己唞下，饮啖茶，食个包，转头先再翻嚟处理啦。用我阿妈嗰代嘅概念嚟讲，要俾小朋友挨下，佢先会大嘅。你睇我而家都生到肥肥白白，冇病冇痛，都几好啊！细个买唔成玩具，最后自己整玩具嘅波成常。 我揀咗呢首啊，嚟自 Robin 嘅广东派台作品，叫做《尚有一堆理由显出我优秀》。 呢、這个故事系讲咗一样大道理，是就系、是、你细个嘅时候，妈妈唔俾你买玩具，所以大个你疯狂买 玩 具啊！ 喺网上面都有啲听众留言嘅，咁啊，同埋拣歌啦，有一个听众好好好，佢话其实佢想点咧 ，Don't text him 嘅。 系， 佢虽然首歌嘅意境唔系讲亲子，但系嗰种用最安好的距离嘅感觉，好适合形容送完仔女翻学校要放手嗰一下。 系啦，咁啊，亦都有一个嘅听众叫 William 啦，咁啊，佢话要点黄贤嘅《轻盈》，因为送完细路哥翻学咧，同埋上校车之后咧，就一身轻盈啦。 我近排啊，我唔知系咪近排啊，系咪今年？即系网上面见到一扎咧，嗰啲外国嗰啲阿爸阿妈咧，好开心咁样跳起耶，跟住啲僆仔隔篱孭住书包就好惨啦个样，即系有呢啲咁，好轻盈啊！你翻学啦，我终于喺屋企冇人阻住我啦。 Sorry 啊，爹哋妈咪，好快你就会唔轻盈噶啦，好快放学噶啫而家。 咁啊，而我今日拣嘅呢一首嚟自另一位听众，系叫 PC 啊， 系。 我觉得呢个歌词我即刻谂起系，都好送晒俾两边啊。 尤其咧，我发现我同波城嘅古仔咁相似嘅时候，就觉得我哋都系一样咁样去成长嘅。 所以边一代应该都系咁啊？呢一首就系郑秀文嘅《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 年年夜，灵感也浸没了，寒枝骨，落满地叶黄掉，挨下了，才发现腹内上片山野花了。人大了，难得放肆地笑。才回头，烦恼尽量忘掉。而患病这刻，才发现极渺小，学会珍惜了。儿童有出儿童规矩，成人都有成人唏嘘。年年适应，年年老去，而智慧是沉着。岁岁老矣，说故事如孩童喝西，可说艰苦的历史，怎会了无生趣？人群里为人群顾虑，逃离总有逃离空虚，时而走近，时而远去，谁散于聚，都记于心里。红尘飘泊，在一日默然回首。和谁还是一对？ 你哋唔知系咪顺利啦？叫做度过咗开学星期嘅头几日啦，有个 weekend 唞一唞，咁啊下个礼拜继续靓仔要翻学咯。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6: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 卫生署证实，本港至今录得三宗喵变种病毒个案，分别来自哥伦比亚和美国。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指出，暂时未知喵变种病毒是不是更具传染力，但按基因图谱分析，喵的 S 蛋白内至少有九处出现转变，参考其他变种病毒，如果有关位置出现转变，会削弱新冠疫苗产生的中和抗体。另外，本港新增四宗新型肺炎输入确诊，患者都是菲律宾外佣，已经完成接种新冠疫苗，被验出带有 L452R 变种病毒。热血公民主席郑松泰在社交网站宣布即日起解散热血公民。郑松泰说，热血公民自2012年成立以来，在这九年来有幸得到很多人的拥护，一起经历多个寒冬，又说永续基本法运动在2016年失败告终，热血公民继续走入社区，以不同方式宣扬理念，努力为香港人打拼，但面对目前已经无政治进路的现实，因此宣布即日起解散。他指出，他上个月底被取消立法会议员资格，另外两名区议员包括黄少健和黄永思已经在今日辞去区议员的职务。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下星期一将会率领特区政府代表团到深圳，出席深港高层会晤暨2021年深港合作会议。特区政府代表团成员包括政务司司长李家超、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发展局局长黄伟纶、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创新及科技局局长薛永恒、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行政长官办公室主任陈国基和教育局副局长蔡若莲。在深圳期间，林郑月娥亦都会出席深圳香港培侨书院龙华信义学校的开学典礼，她同日晚上返港。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和酷热，但有两阵骤雨。听日气温介乎28至34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都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交通意外，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北角码头的快线有意外，现在大家交通挤塞的车龙排到近东隧出口。另外较早前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九龙货仓快线的意外就已经清场，车龙大消散，现在龙尾去到将军澳道近翠屏南村。狮子山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内较早前曾经有意外，意外事故清理好，现在狮隧沙田入口交通非常挤塞，车龙排到接近威尔斯亲王医院。其他隧道的情况，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油站，龙翔道西行去狮隧的车龙排到去星河名居。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黄竹坑道近香港仔消防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在柯达大厦，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在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干诺道中去西环方向近顺德中心一段的交通繁忙，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龙压道。九龙方面，观塘道近启业村来回方向交通大挤塞，车龙分别排到牛头角下村和龙翔道近星河名居。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完成接种新冠疫苗，达至群体免疫后，我希望第时由外地翻嚟，可以直接翻屋企，一家人好安全咁去院舍探爷爷嫲嫲。在室内做运动都没有限制，整班老友又可以聚旧。

今天大家听的这个 Piano House 呢，其实都是 trace back 回前几天在节目度，我哋都有讲到即系 house 呢类 music 嘅时候，跟住就谂啊，里边有啲咩嘢可以同大家 share 咧？就谂翻起 piano house 呢个属于 house 嘅 subgenre。咁啊，八十年代 house 即系喺美国开始出现啦，而当中咧亦都有一个分支出现咧。啱啱听第一首叫 Move Your Body，Marshall Jefferson 喺1986年呢首可以话系 piano house track 嘅一个代表作嚟。第一路聽到就係有啲 house beat， 但係你見到嗰個琴係非常之搶耳嘅，即係嗰啲彈緊啲 cord 咁樣，就係呢一種音樂佢嗰個最大嘅特色嚟嘅。頭先講嗰位朋友 Marshall Jefferson 咧，佢好有趣，因為佢其實係一個完全唔識樂理、分唔到咩 minor major 嘅一個製作人嚟，而佢整歌咧都係靠自己用耳仔聽，靠個 feel。咁當時佢喺郵局翻緊 shift。跟住之後，突然一路裏面哇，出現個船咧，翻屋企整就做咗頭先嗰首非常之出名嘅作品，叫《Move Your Body》啦。的現在其實呢，當初一啲 house track 呢加入咗鋼琴嘅時候，嗰、那個年代嘅人係唔當佢係 house 嘅，因為嗰陣時嘅 house 係冇琴喺裏面。咁但其實一啲唔同嘅音樂類型都係不斷互相影響之下，咁當佢加咗琴落去，你知啦，時間嘅大家接受聽慣咗之後，咁就自成一家啦。而80年代出現啦，但去到而家可能都會有啲 track 聽到，咁去到而家听紧呢一首系08年一首作品，系都几重要嘅作品，嚟自瑞典音乐人 Eric Prydz 嘅一首作品，叫做 Piano。点解啱啱话呢一首咧一个几重要的作品，就是因为佢，我觉得系一个连接嚟嘅。八十年代尾出现咗一啲旧啲嘅 track， 你听到嗰啲音乐啊，嗰啲鼓嘅声都可能旧啲啦。你听到而家呢一首系09年出现，但系佢用嗰啲鼓啊，啲电子声好贴近翻我哋而家听到嗰啲嚟嘅。所以我觉得佢系有一个承上启下嘅一个角色出现，而得意就系 Eric Prydz 喺06年其实喺 club 玩过呢首歌，但当时反应麻麻地，隔咗几年之后又再攞翻出嚟谂住火分嘅啫，啊点知就 hit 咗啦。所以去到08年呢一首歌推出嘅时候，喺各大流行榜嘅位置都好好嘅，例如喺 UK Dance 攞过第一嘅。 住听下三只歌，系咪都大概 get 到啊？佢嗰阵趣系点样样咧？而一般嚟讲 ，Piano House 佢嘅俾人嘅感觉都系一啲心情会愉快啲、听得开心啲嘅一种气氛嚟。一样听完呢首歌嘅时候，个身体会不自觉地跟住喐嘅。可能你第一次喺电台透过呢个节目听过呢一首作品。其实当年呢一首歌零八年推出嘅时候，喺英国嘅电台 BBC 咧都经常会听到。当年电台有啲 event 都会用到啱啱嗰首歌嘅。1986年出现去到而家，应该都30多年左右啦。跟住落嚟连续三只都会听翻2021年究竟呢种音乐类型演变成点样样嘅。之后第一位来自英国的音乐人叫 DOD， 他们今年推出的这一首 Sleepless。 听呢一首啊，2011年 Nerval 嘅作品，叫做 Basement。呢两位啊系嚟自澳洲二人女子电子组合，过去三年喺百大 DJ 排行榜都排廿几位。2011年嘅 Piano House 咧，里边嘅 layer 用嘅声会比之前嗰啲多翻一啲。点样融合咗去而家一啲比较 pop 啲嘅流行曲嘅感觉，就系有呢一首作品叫做 Basement。 that I'm better alone. That's when I remember. That's when I remember. 听我呢一首啊 ，Becky Hill 同埋 David Guetta 嘅 Remember， 下个礼拜见。